山雨已经不是预来，而是真的来了。峡谷两端选手角色的禁区，两伙 NPC 组成的团队潮水一般的冲出，沙喊声和脚步声混响成一片，尘土迅速在峡谷间飞扬，向着正中间的位置汇聚过去。与此同时，悬崖两边山壁上暗藏的伏兵也开始有所行动，一边注意着下方的局面，一边向着峡谷居中的这一节聚集。这一切场外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叶修、孙翔却还并不知晓。两人继续不动，直至两端越来越逼近，声音传来，视角的余光中渐渐也开始出现晃动的人影，两人依旧不动。这一刻比的已经不只是耐心，不只是集中力，更是一份定力。有着 NPC 的干扰，两人迟早还是要做操作的，而现在就看谁能坚忍到最后一刻才动。一般比赛选手们都是迫不及待的争先，唯恐自己的操作不够快，不够抢到对方前头去，但是今天叶修和孙翔的这一局，两人将场面压制到了这种程度，好像在玩谁先动手谁就输似的。事实上当然没有这么绝对，此时先动手的能抢到先手主动权也说不定，但是两人却都没有冒这个险。是的，冒险。明明只是极其普通的从静止状态起手攻击的形式，竟然被两人视作冒险。这一局两人小心谨慎的程度已可用丧心病狂来形容，若非如此绝达不成这样僵持的局面。但是叶修如此做派倒也罢了，更让职业选手们惊讶的还是孙翔，这个高傲急切的年轻人竟然也能按捺住心情，和对手比起了耐心，比起了定力。在他们看来，这根本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长，这种僵持对峙不是把鼠标键盘一扔坐那儿发呆就好，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不断保持心态的冷静和平和的。这样一时半会儿的谁都可以，但长时间保持这种心绪的稳定可就难了，尤其不符合孙翔一贯的性格，真的没有几个人看好他能掌控这种风格。而眼下他即将面临大考，事件刷新， NPC 团队逼近，本就不宽的峡谷被两路 NPC 堵得是水泄不通，接下来要考虑的都已经不只是对手的问题了。时间在倒数，距离在缩近，两端的 NPC 都已列阵，摆出了战斗阵型。荣耀里 NPC 也是依照玩家角色的职业体系来划分的，只是在技能树上要单调许多。比较普通的 NPC 通常只有一两个技能， BOSS 级别的一般也就三五个，极少会拥有完整技能树的，倒是跨职业的混搭兼职挺频繁。而事件刷新后的冲杀，之前简单介绍时有所显示，足够认真的话应该会是在那时就留意一下 NPC 团队的职业构成和战斗方式。星星和轮回都没有忽略这一点，而此时两路 NPC 铺开的阵势正和之前演示时的一模一样。前排似是骑士职业，在逼近到一定距离后纷纷列盾，顿时两端都是只见盾牌不见人，巨木小和一叶知秋像是被封到了一个方匣子里。而后轰轰轰炮声响，掩藏在骑士列盾之后，两队的枪系率先发动了攻击，所选用的技能都是一模一样，刺弹炮。刺弹炮各十枚，这一点也是两队之前看介绍时就留意到的，此时果然也是这个数量。此外发射的时机也是完全一致，至于飞行的轨迹，原本大家都在猜想会不会因为看到当中有两个选手角色而有所调整，但是此时来看依旧保有了之前介绍的节奏，也就是说目前为止两队 NPC 都还是无视君莫笑和一叶知秋的，刺弹炮都没把这二人当作攻击重点。砰砰砰砰砰砰砰，紧接着刺弹炮就在空中礼花般地绽放开了，一枚刺弹炮里八枚刺射弹，共计160枚， 那扩散的程度，君莫笑和一叶知秋虽没有改变 NPC 的攻击节奏，但终究还是将他们所在的位置给笼罩进去了。这两位还真是一直隐忍到了这种程度，眼看刺射弹都要落到身上了，还不动吗？动了，先动的赫然是君莫笑，最终关头先隐忍不住的居然是叶修。不了解这其中微妙的普通观众不以为然，不少人可能还觉得叶修反应快，职业选手们却都大感意外，想不到孙翔竟然会比叶修还要沉稳。现在君莫笑先动，孙翔终于可以看准了抄其后路了。结果就见君莫笑双臂一抬，双手眼花缭乱般的一舞，孙翔哭了，影分身术，君莫笑施展的赫然是这一技能。对峙、隐忍，双方都在等待最佳的出手时机，一直等到 NPC 都包围上来。叶修忍不住了，他先出手了，君莫笑动了，跑路了。豪龙破军，已经意识到不妙的孙翔瞬时就已拿出最快的反应，最快的手速，叶知秋拎起雀鞋疾步冲上，瞬间就将君莫笑给撞碎。孙翔的心却沉了，撞碎意味着是影分身，影分身术已经施展，君莫笑已经离开了这一位置。在哪里？孙翔抬起叶知秋的视角，先看到的是一枚刺射弹正落到脸上，躲都躲不及，轰！刺射弹的爆炸威力声势倒也不大，但把一个脑袋覆盖掉总没问题。这一刻，叶知秋的脑袋像是爆炸了一般，被火光模糊了的视线中，孙翔看到君莫笑此时蹲在山壁上的一处凸起，但是为了防止万一，右手的忍刀也已经牢牢地插进了山壁。孙翔才只看了这么一眼，君莫笑已经荡起，娴熟地使用着忍刀在山壁上攀岩。对峙、隐忍，等待最佳的出手时机，谁先动手谁就会输。孙翔真的已经不知道叶修到底有没有存过这种心思，或许一开始是这样，但是随着局势不同就发生了改变，也或者从一开始这些就都是刻意营造出来的假象，只是将他牵制到眼下这种境地的一个陷阱。四弹炮的覆盖轰炸后，两队 NPC 继续向前，赛前的介绍演示中，接下来就是骑士的冲锋，而后两端的盾牌狠狠地撞击在一起。眼下也是如此，左右两排骑士已经抵着盾牌冲锋杀出，只是这次他们当中多了一个一叶知秋，孙翔就好像是夹心饼干当中的那一抹奶油。咣咣咣咣，盾牌接连撞到一起，发出沉重刺耳的摩擦声，一叶知秋总算没有被挤成奶油。之前的豪龙破军让他冲到山壁下，此时跳起登在山壁，二段折返跳的高度让他在刻不容缓的那一瞬到底是跳到了相撞盾牌的上空。龙牙连突，再加一记普通攻击中的刺击，浮空四连刺瞬间完成，扎向山壁，而且是准确的扎到了同一位置。锐利的雀鞋战矛最终捅了进去，一叶知秋就这样吊在半空中，下半身还要卷起，凌空虚蹲，收起双腿，这才避免被下方的 NPC 撞到。 真有两下子啊！ 频道里立即就刷出了叶修的赞叹声。孙翔抬起视角一看，叶修已经又寻到一处山壁上的凸起，君莫笑稳稳地蹲在上边，忍刀这次是收起来了，千机伞被右手平端着，伞尖黑洞洞地露出枪口，左手捏了个手雷。孙翔这刚把叶知秋的头昂起来，那手雷就这样丢下来了，紧跟着轰轰轰，反坦克炮三发轰出。死死攥着雀鞋蜷着腿这才掉在半空的叶知秋已经够狼狈了，哪里还能闪避这样的攻击啊？但是就在手雷落下反坦克炮轰到的瞬间，叶知秋的身形突然一缩，像是被挤出了虚空，瞬间移动。上一轮比赛，孙翔给叶知秋选择的武器打制技能就是瞬间移动，这一轮依然是。攻击被避过了，叶知秋似乎也可以借着瞬移找个暂时落脚的地儿，但是君莫笑却在此时已经提起了右腿蹬出前踢， 然后就见虚空中扯出的一个身形正撞到这一脚上，一叶知秋被踹飞了。围观的职业选手们纷纷摇头叹息，玩心眼儿，恐怕10个孙翔绑一起都不是叶修的对手啊。